习惯跟寂寞切磋，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泼泼血流为你还不错。感谢你愿意牺牲的承诺，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言辞少说？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爱总是如烟火，总会很快坠落，有心向我折出，换不换是的人，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不必担心我。你找到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自我。别难过，大不了见面认识朋友，我只选择转身别走。不必担心我，我可以找到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的自我。别难过，大不了见面认识朋友，我只选择擦身而过。

静，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我失望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要读给你听的是这样的一段话：上帝很有意思，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呢，不和别人较真，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较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不要钻牛角尖，少在乎一些事情，就是放过自己。好了，在这里放轻松，深呼吸，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闭上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我心中，人潮最后的相拥，却成了故事的剧终，曾经给你的感动，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爱得彻底。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都丢了自己，都在记忆里。 分离，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

健康热线400-898-1120。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得你，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B。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关于清明小长假呢，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说，他本来是决定清明小长假出去玩两天，但是他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陪伴老人、孝敬老人的。那一瞬间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觉得很久没有去看他了，所以突然就决定不买火车票了，去城市的另一端看自己的姥姥。他问我，你能理解我的这种突然的决定吗？我说，当然能理解了。还拥有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对待，孝顺不是挂在嘴边的，记得要多陪伴家里的父母、长辈、老人。别忘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亲情这件事情上也是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好了，继续来听歌吧。 我多久不曾有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一边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实现奇迹，我的心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你孤单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冷，谁的真心，是谁真心爱你。我一边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实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你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心，是谁真心爱你。 忽然间不见了，枕头旁不再是你的肩膀，就这样没了。燃烧过后的天堂总是显得特别空荡，一天天渐渐累积出的习惯，一阵阵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哦哦哦哦，那又怎样？谢谢你。

不要着急，最好的总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这样的一段话很美好，送给你了。充满期待的生活是有趣味的。如果一点目标都没有了，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应该会觉得很无聊吧。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过得有那么一点点无聊，有那么一点点迷茫。迷茫的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节一下这样的状态呢？反正我在迷茫的时候是会让自己静下来，一个人待一会儿，甚至是一个人出去走一走，选一个适合你的方法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正能量。好了，我们都要相信美好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出现，给我们一个惊喜。在这里突然出现的只有好歌曲，赶紧来听歌吧。 在阴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近，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马路上天天都在下，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无奈，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给你说我有多爱你。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节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热爱，没有你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给你说我有多爱你。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忍耐，为你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这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 有人这样说道，身材不好就去锻炼，没钱就努力去赚，别把窘境迁怒于别人。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唯一可以抱怨的只有一个字， 懒。你是一个很懒的人吗？懒得去思考，懒得去努力，懒得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有懒惰的时候，但是一定要适度，太懒了就要为你的懒承担很多东西了。动起来咯，继续来听歌。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谷，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与爱只剩回顾，我好辛苦，总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一样的前途，不是我，不是我想要的归宿，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来不及完整的演出，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结束，我再不会走上绝路，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剩下的恍惚别落门，爱到无可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和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我与阿珍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空寂寥，阳光随着气温颤抖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 很多人却不愿意拆穿，讨厌着很多人却又不能轻易翻脸，有时候生活就是逼自己变得逆来顺受，宠辱不惊。这样的一段话可能听来会觉得一个人成长之后变成熟之后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也可以发现很多人依然不愿意变成这样，说话很直接，看你不顺眼就直接说出来，讨厌的人自己就刻意的躲开不靠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是怎样的呢？遇到了很讨厌的人，你会说出来会躲开，还是会假装挺喜欢他的样子？只要你的选择是从心的，只要这样做不会让你觉得很累，那就是属于你的方式了。希望今天的你没有因为这些人际交往的问题而觉得累，舒服的做自己吧。好了，继续来听歌。